听电话啦。 喂，大陆仔，你傻噶？用人民币打香港电话？ 对唔住，我俾人打荷包，冇晒工钱。 哎、你咪赌圣哥，翻乡下系有。 你认错人冇啊，同志？ 哎呀，点会认错人啦、啊？你而家系名满天下嘅赌圣啊！嚟帮下手，睇下今日六环彩跑咩马？嚟大热下。 我真系唔系咩赌圣哥嚟，细佬叫阿精姓刘，同志你又贵姓啊？ 刘精。 系。呢、这个人咁似我嘅，咦？呢、这个成只鲍鱼咁嘅胡须佬喺度做咩？ 叉住脚弯低咗， 啲动作咁慢嘅。 佢两叔侄系咁语别不同噶啦，所以话你大陆仔唔识嘢啫。你睇下佢哋几有风采，光芒四射，真系迷死人啊！ 威水啊！边个嚟？ 咪赌圣哥咯，唉！ 啲人喺大陆出嚟，你喺大陆出嚟，人性你几多啊？银包都俾人偷去。 我一次意外不足以论成败嘅， 咁两次呢？ 两次就湿滞啦。点解咁讲咧？ 咁你而家嘅行李袋呢？ 抢劫！你咪走！抢劫！抢劫！抢劫！抢劫！ 做咩出去叫街啊？ 啊！你抢咗我袋喎，我先夹硬要追你啫嘛。 咩啊？有冇知佢姓咩嚟噶？写你个名啊！ 我呢边有一条腊肠，两只皮蛋，一扎饭菜，两块咸鱼，同埋熊猫牌嘅底衫裤，仲有各式各样嘅日用品。 你咁夸张？嗰扎服务噶？ 我而家话俾你听啊，呢边仲有一条蛇。 蛇， 我唔使惊，系屎坑蛇嚟啫，冇毒嘅。 死仆街啊！玩我，我系唔俾翻你啊！最咩？ 你试下 点啊？ 我唔同你嗌噶， 点嗌你翻啊？ 快啲俾翻我打我！ 打我啊！ 我打你噶！ 够胆你喐手啊！我打你噶！唔好两散手，唔好害人发威。啊！哎呀！哇！ 心鸡我硬食你啲嘛，辛苦。 唔好走。 上英哥啊， 企定。 点啊？想打啊嘛？好啊，阿叔企定喺度俾你打。我见你手痛咗，僆仔。 太过分啦。 系咁过分噶啦。 逼得我太紧要啦。 我唔知逼你啊，我仲求你添啊！ 打，我真系冇眼瞓，唔敢做。 你有办法嘅，尽下人事啦，好嘛？ 爹、妈、婆婆，今次我一定要出手。 唔好咁多姨妈姑爹啊，打啦！ 村长，各位同乡，我要破戒。 打！ 咪俾个火车撞亲啦？好嗨啊！ 阿强嘅地址跌咗，哎呀，点解我咁大意呢？喺呢度除咗阿强，我边个都唔识噶咯喎！啊，唔通又要翻翻上去？但我话佢闯翻事业线噶嘛？咁我喺边度住好呢？ 哦， 嗱，你话噶，就喺呢度住住先。 点解要去嗰度住啊？ 你头先杰杰话嘅。 我自己有說過咩？ 你現在只是自己的右手大力敲我啫，要留在那裡住是吧？即管來 啊。喂，香港地的門牌都很過癮的。啊，這個還是音樂世家來的嘛。姐，你家來了，原來崔小平是你貴親。 我家姐。 啊，崔小這一家我都浸淫過幾年。 那你就要跟我家姐捆捆了。 好啊。 平姐。 出手是你啊，入嚟啊！ 我朋友啊， 幸会， 真系过意。 打搞晒啦！ 同阿皮唔使拍戏嘅。 哦，阁下就系好吹箫嗰位啦，系嘛？ 知道你仲问。 阿平姐，攞一攞嘢，有嘢针。 啊 我流精。 哇，你急成咁啊，我让你先啦。 阿平姐细佬我都系啱啱识嘅啫。 平姐我都系啱啱识嘅，系朋友介绍嘅啫。 嗯， 你识做啦。 潇洒哥介绍得嚟，我一定会好招呼嘅。我啲人呢 走咗啦， 讲咁多嘢做咩啊？呢间你嘅房随便得噶啦。 哦，唔该晒。嗯，咁多卫生纸嘅，呢排肚屙啊，平姐。 你专系讲嘢嚟润我嘅，摆喺嗰度大家就手啊嘛。 喂，潇洒。 喂，大包叫。 咁快走啊！ 得人嚟过啊！ 肥哥， 系系， 咪你中意吹箫嘅咩？ 系啊，冇错。 咁咪嚟啦！ 家阵吹， 唔系等几时、啊？ 都好，我吹先。 吓，你吹？ 冇所谓嘅，其实大家只在研究下边个吹先得赢嘅啫。 你识吹啊？咁我又想见识一下，你吹啊！ 好。 吓、啊。 听得啱啊！我喺上面攞个冠军，有广州萧王之称嘅。嚟到咧， 我唔识呢挺噶。 吹萧平唔识吹萧，咁你叫我吹？ 老老实实啦，唔该你仲有快啲扯啊，唔好阻住我做生意啊！ 我谂你误会咗啦，系你细佬俾我嚟呢度住嘅，佢冇话你知咩？ 吓、啊，你要喺度住 啊, 啊？喂，老公啊！ 咩事，老婆？ 老公啊，呢条懵佬啊，话喺度住、啊。 老友玩得过瘾，都唔使话喺度住噶。有钱咪带人嚟玩过咯， 我冇钱噶喎。 吓，冇钱有人叫鸡，答佢。 嗯。老师公讲，哎呀，我十二点啊。边个？佢先嚟啊！ 系佢。 徐湘。 徐生， 我叫你徐湘， 点解？ 陈徐，唔徐我帮你陈。哇！ 徐湘， 出嚟，出嚟。 啊！冇啊！哎呀！强奸啊！冇 老师傅， 老师傅，有事慢慢讲啊。 冇啦，喂，啊，计价啦，控制我。 你黐线啊你！ 无赖， 下次再带我去叫鸡就唔好去啲知道你地址嘅鸡斗度。我而家就掟晒你啲衫，等你仲走得去边？除埋你条游泳裤出嚟。 游泳裤？点解俾你啊？ 俾唔俾？ 啱够啫， 喂，小心浸屎你啊！又唔系唔俾你同我妈铺，系都要开住缸热水嚟瞓嘅。 咪点啊？成晚喺我后边揞嚟揞去，有冇条底云顶住？点知你会唔会咩我噶？ 咩咩你啫？讲嘢都冇嚟深度嘅。我做人咧就脚踏实地嘅。你保佑我嗱嗱声揾到份工，早啲搬走仲好啦。嗱，呢几十蚊咧，我哋床头攞嘅，迟啲还翻俾你噶啦。系咁噶啦，鬼叫你咁衰呃我先啊！你俾我试下啦， 你地道问下啦。 我学嘢好快， 得咧。 好嘛， 东方啊， 等我。东方，东方，东方日报系嘛？ 系，等翻嚟。 东方几多钱？对唔住， 你职业辅导处试下啦。 系嘅。 唉，去第二度试下啦。 点解咧？ 唔得咧。 我只右手咁大力，你都唔请我，你真系傻啊！ 大佬啊，我知你有灵，我冇话你唔劲喎。你一个可以顶十个，我十个兄弟咪冇得咯。去第二度啦。 因为我势力翻啲啊。 去卖报纸啦。 即系话试过嚟，都唔请。 去试下赌市啦。 有乜理由咁大个单位都冇工作分配？ 我怕咗你啦，我写个地址，你去职业辅导处自己问啦。 诶，唔好走去问，我唔系好晓。 唉，好啦，我写中文俾你啊。 你职业辅导处揾翻嚟份工啊，系你做噶咋？你千祈唔好预我啊！我潇洒份人啊，摆明系大上大落噶，正所谓三更穷四更富。我只求灿烂，不求永恒。 主席，可唔可以讲下今次比赛嘅细则呢？ 大会将会采用单循环制度，为咗吸引世界各地嘅好手参赛，冠军嘅奖金将会提高到1000万元。 嗱、啊，呢啲啱听啦，你右手咁劲啊，应该参加。 有啲嘢谂住想请教下你。 讲啊， 你喺边处揾件咁阔嘅车胎围一条腰呢？ 我呢度系迷你裙，又唔系车胎，系我撩隔篱陈小姐嘅。 你做乜了隔篱陈小姐啲嘢？ 我中意了嘅。 哎呀，你讲嘢咁无聊嘅、啊、你 抌晒我啲衫落街，我而家冇衫着，我唔了陈小姐啊，唯有了你嘅咯。我是但都要了过嘅喎， 了陈小姐啊， 所以我咪了咗佢咯。 你都做得啱嘅。 啊！做咩啊？我有惨事喂，唔该你搵啲嘢帮我了翻佢出嚟啊！ 你啲讲少咋？我同你了，自己了啦。 我自己了到就唔使你帮手啦。快啲去棚档搵啲嘢嚟啊！ 撩得人都有报应啦。 喂，你去厨房做咩啊？ 你仲有做咩啊？咪攞个叉同你撩翻出嚟咯。 喂，唔使叉系嘛？牙签得啦。 埋啦。哇！你仲有冇臭啲啊？你啊？ 系我嘅臭，佢哋嘅香嘅。 头先啲嘢都几好食。 喂，乜你叉咁钝噶？ 我搵唔到只叉，家阵就用只羹。 啊！纸羹啊！ 你两个做咩啊？ 冇嘢。我同佢挑紧嗰度啊嘛，佢正话。 哎呀，话知你挑花啦，行啦，唔好睇啦，睇过都洗眼啊。 挑花。关二哥，请保佑我早日衣锦还乡，有面目见江东父老，同埋快啲揾翻大乔，保佑保佑。 番二哥，请你保佑埋喺里边房嗰位大佬改邪归正，以后能够脚踏实地咁做人。 今晚都好啲，搵到根厕纸，唔使瞓浴缸咁惨。抌晒啲衫落街做咩？而家要着你啲衫好似小丑咁样。 我啲衫就绝对唔似小丑，系你本身着起似小丑啫。 你扑街啊你！ 我就仲未扑街住，但如果阵间人哋唔请你咧，你就扑街啦。 肠粉好热，同埋好滑， 飞毛腿就等嚟啦，直冲北噶啦，炸个都冇意啦吓！做咩八八炸埋你啦？哦，让开让开，后菜人要走佬啦！ 停车！ 停咩车啊？话明飞毛腿导弹啊嘛，飞走！ 喂，搏炒啊！演咁急嘢又唔嗌点心名咁点得噶？ 嗌名系嘛？唔似猫唔似狗，师奶淫得很。 咩嘢师奶淫得很啊？ 自己睇。 师奶银针粉唔似猫唔似狗系咩啊？ 鱼翅包鱼翅饺， 咁讲嘢都有嘅，你边处乡下噶？ 我边乡下关你咩事啊？你饮茶啫嘛， 咁晦气噶， 茶真系死老狗。 鱼翅包鱼翅饺仲有排骨，听我阿姐， 呢个又嚟好多啦。 上分， 呢个生仔又见到啊。 上分。 梁哥，呢排李 Sir 夹得咁紧，你知噶啦，我哋讲数。要转下方式，湾仔个地盘，就用沈阳牛肉嚟做代号。 好啊，大眼红，以前我都算益你食过唔少好嘢噶啦，今日你应该俾我食咗呢碟山竹牛肉啦啩？ 俾你食咗我碟牛肉啊！我点向你马仔交代啊？ 跳，你大我啊？你当个西环啲凤爪系流噶？ 咁讲落去，都系两败俱伤嘅啫。如果你俾碟牛肉我食嘅，我将旺角两档鸡杂飞咗你， 鸡杂我就有啦。嗱，最多我交多三碗上个月喺越南运嚟嘅莲子羹俾你啦。 莲子羹有咩用啊？我屋企用成身菠萝添啊！唔好讲啦，我再大方啲，加多碟肉片炒河粉啦。你知啲粉几好利钱噶啦，而家成碟粉俾咗你喎，唔够啊？搭多两条油菜啦。 油菜咩意思啊？ 冇咩意思噶，我谂住加啲色水好睇啲啫。 跳大烂红啊！识咗你十几年，你都唔识转播噶。咁啦，呢只牛肉我哋系一人一半， 唔得，我要一个人食晒。 各位唔使争，要多龙咪得啦。吸吸张单先咋？吸唔吸都冇相干嘅，阵间记得俾钱得啦，随便。 肠粉 唔喜欢牛肉咁啊，收翻。 我哋唔牛肉， 俾翻你，俾翻你，送多笼腊肠卷添啊，咁满意未啊？ 仆街！掟水煲！好嘢，你点掟落我只脚嗰度啊？ 警察， 我唔中意啊！我中意行多阵啊！你唔好嚟啊！ 我知你斩过十刀啊！ 你哋唔好嘈，听我解释。 系啊！ 我睇翻面。 帮我翻翻面啦，好揾食噶，冇问题。 靓仔，你做嫁娘？ 系啊，点啊？ 各位，你请听我解释。其实呢件事嘅起因咧，系我以为呢几位师兄唔喜欢食山竹牛肉，咁我收咗佢啦。 唔觉意嘅啫。 仲送多笼腊肠卷添，但系谁不知道佢哋唔喜欢食嘅系腊肠卷。唉，天啊！试问我又点估得到呢？因为我要大胆讲句，响呢间酒楼，除咗猪肚烧卖之外，最出名嘅就系腊肠卷。 点解啊？ 问得好， 嗯， 因为佢皮薄馅靓， 嗯， 同埋佢腊肠里面嘅腊肉系经过高温嘅处理。 你收声！你知唔知你讲紧咩？ 你边度噶？ 霍家拳馆嘅，得闲随时嚟揾我。我哋走。 小姐，对唔住，其实我唔系坏人嚟嘅，我哋两个。你受咗伤，抹抹佢啊！ 唔使啦，我自己嚟得啦。 行啦！纯属误会啫，系嘛？你大佬，你好似又八年粒啊，揸个扒先。你条链好粗啊！哇，黄锦新，哎，欲知好意，哇，好靓仔啊，唔做明星嘥咗。走啦！你仆街，人掟水煲，你掟水煲，你掟落脚度。 仲以为可以同你一起脚踏实地做人，点知仲搞成你咁，真系出师不利。 点样脚踏实地啊？我而家脚肿到猪蹄咁啊！应该你仲要孭翻落山添啊！ 唔会，唔通我哋啲大陆仔真系唔识嘢喺香港揾食？ 阿强， 究竟点先可以揾到你呢？天啊！我求求你俾啲指示我啦！非洲旅行团6990元信誉全港最好， 唔系去到咁远系嘛？ 唔系叫你去非洲，叫你去打拳啊！ 世界自由搏击大赛冠军1000万奖金，去打拳， 千祈唔好逆天意啊！我潇洒同你嘅前途都系靠呢一单嘢噶啦，嚟啊！ 我哋真系咁决定噶咯， 系、哦，你都想抢翻事业翻去噶，你赢咗之后就吹消拳王啦，行、哦、啊！喂，我哋两个嚟报名参加拳赛啊！ 一定要有注册拳馆推荐，自己唔可以参加。 啊，你而家 仲讲走啦？ 死八婆咁贱，卖你去做鸡啦！ 一定经河边行翻屋企嘅，我哋咧喺河边捕佢，知唔知道啊？ 知啦。 阿龙去铺仔攞两打啤酒上嚟。 阿大啊，我哋争士多嗰条数仲未找喎，佢哋话明晚再赊俾我哋噶。 大佬啊，出边有两条友话嚟拜门学艺。 拜 门？拜门？带佢哋入嚟。 哦。走，就系佢哋。 你哋点解要跟我学拳啊？ 系佳欣， 系佳欣，你知道我间武馆系名门正派，一间有实力嘅武馆啊嘛？啊，你叫咩名啊？ 我本来叫 你本来叫咩名冇所谓，大家炎黄子孙，大家互相帮助，同门如兄弟，兄弟如手足，我哋生死共存，呢个系我派嘅宗旨。你两个咪好想拜门啦、 啊？基本上， 基本上梗系啦，唔系你上嚟搵我做乜嘢得噶？系啊，嗱嗱声拜祖师爷啦！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三拜人为兄，四拜我赵督师傅为大佬，一鞠躬， 冇咩冇人鞠躬啦， 快啲啊！ 再鞠躬，三鞠躬，礼成。 我觉得好似去送殡咁嘅。 我嗰啲似黑社会多啲。 唉，是但啦，系咁先整封利是啦。 多谢。 嗯。 好似冇钱嘅。 咩啊？我俾个利是封你，封俾我啊！不过随意得噶啦。 我冇讲钱啊。 嗯。哇！两只青蟹人。 又你话随意噶嘛？ 哎呀，我话随意啫，你都要加啲诚意得噶嘛？六九唔搭八，诶，攞晒嚟，攞晒嚟，攞晒嚟啊！ 喂，整翻两草嚟坐车都好啩？ 一草好啦，嗱，今日教你入门第一课就系刀光剑影。 咁快有嘢学？学咩啊？ 劈友咯， 劈友 咩啊？劈友唔使学啊？阿龙。200蚊走咗铺仔条数，先十盘啤酒翻嚟，同啲兄弟可贺佢。 知道啊。 喂，俾啲利啲西瓜刀佢哋啊！啊， 识咗大佬。赵师傅， 做咩啊？ 过嚟嘛，唔该。 做咩啊？ 我好想大便啊！ 咁你而家屙屎噶，迟唔屙早唔屙，你喺埋嗰边搞掂佢，麻鬼烦！ 哎呀，唔得啦，我忍唔 住。阿晶，我留低陪你做兄弟嘅嘢，臭系冇所谓嘅。 好难明啊，好臭啊！ 实在太臭啦，你话兄弟都冇情讲啊！啊！ 冇嗌制啊！ 朋友，树林有好多蛇鼠，好似被咬亲嘅，出嚟见下面啊！ 出去！ 你哋想点啊？ 我系横手派嘅赵东。 吓、啊，横尸派啊？ 横手派啊，横尸派，你九唔搭八嘅。 哦，原来系赵师傅，有乜指教呢？ 想领教你霍家拳馆嘅功夫。 系咁意领教下啫。 霍家拳馆， 如果想领教嘅，就应该嚟拳馆揾我啊。 冇错啊，咁先啱江湖规矩啊！ 啊，你个扑街仔啊，你企边边噶？ 梗系帮多人嗰边啦， 多人嗰边就企后边啦。赵师傅，今晚睇嚟唔系领教我，而系想买起我。你系收咗人钱啊？ 钱我就未收，佢冧你之后就收啦。 咁唔得，咁我咪知早知叶杀手咁超级，我唔做噶。霍师傅啊，行会行会，揸个牌先啦。哦，咁啊，得闲 call 饮茶啦吓，阿晶。冇指纹事啊，得个攞嘢落去，怎怎咪行啦？ 哎呀，你老母嚟话，你唔怼佢系嘛？你唔怼佢，我怼你。 咁你即系似人都悭少啫，好有决心啦系嘛？咁我帮你唔到啦。 捉佢！ 快啊！哎呀！哎呀！哎呀！ 好功夫。赵师傅，我哋习武之人系唔应该为钱而卖命嘅。我哋今日到此为止，日后仲可以做翻个朋友。 霍师傅， 唔好啊！ 正话人放咗你一马，你都应该放翻人一马。 哎呀，你个死仔包你话，你叫得我做师傅啊，梗要听我话噶啦嘛，系咪先？ 我认为咁做唔系几好嘅。 咩唔系几好啊？你而家去唔去啊？唔去嘛！ 我都系觉得 你个死仔唔去你仆街啦！怼你！ 阿爸，你冇事嘛？ 阿爸，快啲啲住！哎呀！ 快啲嚟啊！落下边啦！ 吓，系你 睇住啊！ 喂，走啊，走啊！ 哎，唔好追啦！ 喂，精米死字，我发达靠你噶啦！喂， 阿爸，你点样啊？ 直有事。 哇，有冇得咁臭啊？啲蚊帐味啦！ 系霍师傅，得闲过去饮茶啊。 衰仔。 冇啊冇啊冇啊，我最多请埋你咋。 嗯。头先佢救过我，抱佢翻去。小朋友冇咩事咯， 仲有啲痛。霍师傅，乜系你啊？ 哦，呢度我屋企嚟嘅，系咧，你住喺边度嘅咧？ 我其实系啱啱响广州落嚟，想投靠个亲戚嘅，但系点知失咗联络，所以家阵我都冇地方住。 喂，嗰个大黑帽着皮褛高高大大嘅系边个嚟噶？ 嗰个就系我啱啱喺香港识嘅朋友咧，乜佢都肯算咩？ 哦，系佢送你嚟嘅。好啦好啦，你将来想做乜嘢我唔理，如果你唔嫌弃嘅，喺度住两日休息一下。 好啊， 好啦，早啲唞啦。 多谢。 一张白纸，一支水笔，对一个没有勇气示爱嘅男人系最有用嘅。希望藉住呢封信嚟话俾你知，我系非常咁喜爱你嘅。有云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不如让这爱意尽在不言中。酒楼点心仔字，明天后院见。杀贼人啊！净系封信都未够杀食，卡里朵花先够浪漫。夜夜夜夜，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被人夹到啊！ 原来唔系话我， 采花茶，看招！死啊！啊！ 哎呀，眨眼都有噶！ 下次再俾我见到你喺我货架度采花，我打俾你只手。 冇阴功啊！插我只眼。 冇紧张，冇紧张，千祈唔好俾佢睇得再紧张。唔紧张食咁多烟做咩啦？我唔系紧张啊，不过大脑抽筋，小脑麻痹啊嘛，加上啲缩缩地啊嘛。嗱，我分析下呢件事啫。佢嚟咧，就即系佢受沟。佢受沟，我应该好潇洒啲嚟噶。我名叫潇洒啊嘛。 潇洒哥，你做咩嘢啊？ 冇嘢。 阿晶咧，点解唔嚟嘅？ 佢嚟咪就肯定唔好意思，系咪？你睇咗封信未啊？觉得点啊？ 我开心啊！ 嗯， 我真系好开心啊！ 系，我都真系好开心。 真系？ 真嘅。 你真系好人，人哋开心，你都戥人开心嘅。 你又知啊，我不嬲都咁好人嘅啦。 不过有时心里面嘅说话都唔知道点讲先至好啊。 写信。 好啊。我预咗噶啦，嗱， 你真系搞笑啫！你喐下条尾就知道你做咩啦。有时啲嘢唔使讲出嚟噶嘛，腰嘢得噶啦嘛。 好多谢你将封信交俾阿晶啊， 阿晶， 潇洒哥，阿晶叫你嚟见我系最啱嘅人选，因为你俾我有一份亲切感，好似我大哥哥咁啊。 系咩？ 嗰日我喺酒楼，就好似而家咁抱住我，嗰种感觉好似俾个亲人抱住咁样，非常之有亲切感。呢种感觉又安全又纯洁。我相信你同我一样都有呢种感觉噶，系咪啊？ 系啩？ 咦，潇洒哥，你做咩喊啊？ 我好感动，你当我系你大佬，我打死都唔信，我无啦啦会多咗个细妹噶。 阿哥， 阿妹啊！嗯啊嗯啊妹 嗯嗯 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放在大佬身上，我会将信交俾佢噶啦，好难啊！帮你揞架赚够自己条女，有边科啊？无啦啦做咗人大佬，我嚟沟女啫嘛，我真真做人大佬啦，大佬，大佬冇啊！ 霍师傅， 哎，小朋友身体冇咩事啦，咁听日你可以翻去啦。 坦白讲，我想拜你为师，跟你学功夫。 学功夫系讲求资质嘅，你资质太差啦，不如翻去搵啲嘢做啦。 唔系啦，霍师傅，你听我讲啊，我只手好劲啊，不过我唔晓点运用，所以想请你教我。 教你啊！你学咗几多年功夫啊？ 我唔系话呢只，我系话我只右手真系天生神力，大力到你唔信噶。 好，你就打我一拳，等我试下。 但系我呢拳好少用嚟打人，皆因我恐防会震伤。 震伤我？我霍环嘅铁布衫纵横江湖几十年，只有我震伤人，未俾人震伤过噶。你见识太少啦！嚟啦！出拳啦、 啊！咁啊系，以霍师傅武功咁高，我区区一拳当然顶得住啦。 唔好讲咁多，出拳啦、啊！ 哦！啊呀呀！我要疼啊！霍师傅，见点啊？ 几好啊！你坐下先。点有啲咁嘅邪门嘢噶？吓死我啦！唔可以俾人知啊，执翻正先。 霍师傅， 嗯， 哇，你 依家冇乜嘢啦，你可以翻房休息。 你正话试咗我嗰拳，你认为点？ 啊，有力嘅。不过是碎料嚟嘅啫， 我知道，我正话只不过用两成力嚟打你。 两成力？不过我都系用两成力挡你嘅啫噃，点解你唔用全力打我啊？ 我始终都系恐防会震伤。 震伤我？年青人，你太睇小我霍环啊！我嘅铁布衫纵横江湖几十年，只有我震伤人，未俾人震伤过嘅。点解你唔全力打我啊？不过依家冇嘢啦，你可以翻去啦。 既然系咁，我哋再嚟过。 不话再嚟过， 今次我必定全力以赴，保证唔会令你失望嘅。 全力以赴，保证唔会令我失望。 你唔想啊？ 想 想啊嚟？ 嚟咪嚟？怕你咩？ 嚟。 乖女，你嚟得真系时候啦！阿爸锡晒你啊！ 阿爸， 两乖女，出边啊！有事啊？ 出边有人揾你啊！ 好，你喺度，我出去。 阿晶啊， 点解你唔喺后院等我？ 后院， 我哋系嚟拜候你霍师傅嘅。 诶，呢边出嚟。 霍师傅，我哋呢班朋友系日本喜刀流武道嘅高手，佢哋系专程由日本嚟领教中国武术嘅。 中国武术门派咁多，点解家家唔揾，要揾霍家呢？ 霍家拳馆是当年陈真的传，所以我们的日本朋友是最有兴趣的。 是吗？不过我对日本人没什么兴趣，你都是走了。 吴念，送块牌给他。 霍师傅，我们的日本朋友说霍师傅是没有兴趣的话，我们都不勉强了。不过请你收了这块牌给他。哎，唔好嘈！如果你认为呢块牌系唔啱嘅话，你可以出嚟证实一下噶。 我哋冇必要证实俾你睇啊，系嘛？ 我呸！你条老嘢啊，有姿势就冇实际啊，影衰晒我哋啲中国人啊！你喂喂喂，有边个敢出嚟啊？啊！啊！你好胆色啊你！ 边个踢我出嚟噶？ 冇胆咧就唔好人扮英雄啦！你出得嚟咧就唔好话俾人踢出嚟，冇骨气啊你！影衰晒啲中国人啊你！ 小朋友，呢件系霍家嘅事，唔关你事。 错，唔单止系霍家嘅事，佢侮辱我哋中国人，就系我哋全中国人嘅事。各位，我哋都系炎黄子孙，好应该互助互勉，同门如兄弟，生死共存。呢啲就系我哋龙的传人传统嘅美德，并唔系东亚病夫。 都做得几好啊！教录像机呢？ 咩机啊？ 录像机，你哋拍紧戏噶嘛？ 咩拍戏啊？系踢馆啊，小朋友。 吓、 啊， 讲乜嘢啊，靓仔？讲咧就讲得几好听嘅，不过冇实际噶噃。我啊唔同啊，我可以证明你哋系东亚病夫啊！睇嘢啦。呢啲就是日本起倒流啦，为中国人争光 啦。咁嘅，正话嘉欣，我以为拍紧戏，你知啦，你哋着到古灵精怪都唔怪得我噶嘛。基本上，我觉得你哋有咩恩怨都好，唔啱咪讲到啱咯。我翻埋位先， 只不过 哎，准备准备好嘢啊，佢起唔到身啊。啊，不愧係东亚病夫啊。啊 我打 长戏仲未做完 吓、啊？哦，系， 翻嚟， 系，系，系， 仲记得长戏点做嘛？ 啊，记得食纸啊嘛，嗱，诶，嗱，食啦，食噶啦吓， 吞服系嘛？ 哇！好滞噶喎！ 今次要你食晒张纸，下次要你食埋个框，唔得人走先啦。 哎，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你真好嘢啊！你冇事啊嘛？ 要先下手为强。 我霍桓最憎好色之徒，你哋入得我门就要遵守规矩。 嚟啊，快啲去啊！喂，你都去拜啊！快啲啦， 师傅，请茶。 嗯， 仲拜，多谢师傅大恩大德。 多谢啊！ 师傅呢个人唔喺度，所以由我话事，由我嚟教你哋霍家拳。未学打，先学挨打，所以唔准还手。好，停，停。而家由我示范。你同我打， 哇，痛唔痛啊？ 好舒服， 呢灰 做咩啊？唔好啊！ 哼，你太过分啦！啊！哎呀，老母又系插眼啦！ 唔好理其他嘢，照顾我。 冇扮嘢啦，打两下唔死得嘅。 哎呀，我死啦，好痛！ 你打到个身成咁样，咁而家点啊？ 好，一人做事一人当，等我嚟啊！ 喂，唔好啦啩，有师姐睇住我得啦。 系啦，有师兄照顾你咁咪好咯。 嗱，而家我照顾你啊，想点啊？ 我要一住住，我要我伯伯，我睇唔到嘢，我搵唔到个时间，你带我我伯伯啊！ 我都唔知道做错咗啲咩，大师兄都要针对住我嘅，都唔知俾佢玩到几时添嘅。 喂，过嚟过嚟。我谂到一个破二龙珍珠嘅方法，你试下插我对眼。 我插插伤，你点算啊？ 点会咧？叫得你插就插啊！嚟啊！ 你唔玩呢啲嘢， 你唔插我，唔话阿敏啲嘢俾你知。 阿敏啲咩 啊？插我啦！插咗我就讲啦，嚟啊插！嚟啊！ 嗱，你话啦， 系啊， 睇住啦。 做 咩？ 唔可以分开两只手插嘅， 呢件事麻烦嘅。预备啦， 嚟啊！哎呦，哎呀，你咁夹亲，要脚趾插 嘅啫， 只脚趾。 又系你健脚，唔准用手分开插噶嘛，咁唔用脚用咩啫？ 哎呀， 啰柚啊， 唔同你玩啦。 你知我唔够胆噶嘛？嚟，帮我将封信交俾阿敏啦。喂，拍行当啊，吓。喂，靠晒你噶咯。 睇下搞边科先。敏，我时就咁做做你阿哥阿叔个阿伯伯德国，屁都唔得，阿塔塔，滑稽塔塔，哼，你写乜？点沟女啊？喂，人喺到底，等我帮你写埋噶啦。 细妹， 大佬今晚就做好人啦， 祝你两个好运啦、啊！你有冇嘢偷啦？哇！首饰箱都摆牙签嘅啫，算啦，细妹嘅嘢唔偷啦。咁又唔好失手洗，系咁依一留手巾仔要纪念啊！ 同我开住门口， 系。 哇！仆街啊！ 醒啲啊！ 知道。 俾我嘅， 正阿爸遇袭嗰晚见翻你，我好开心。虽然我哋同一间屋相处，但系有咫尺天涯感觉，唯有一书记意，互吐心事，希望有机会一聚。问 唔好打我啊！ 你阿强、阿晶，系啊，系我啊！我专登落嚟揾你噶，但我唔见咗你地址，揾极都揾你唔到啊！呢度做咩？ 我嚟爆格咯！ 乜你沦落到咁嘅地步啊？你够胆入嚟武馆偷嘢？ 切！唔止我个添啊！我头先见到个行家鼠咗入个女仔间房度啊！ 阿敏。你做咩啊？ 冚家铲，你买棺材唔知顶啊！ 哎呀！阿敏，敏敏，我同你死过！ 我帮你。 停手！你哋做咩啊？你哋 我见到 佢想迷奸师妹啊！ 你 阿敏，你死下啦！敏，阿敏，阿敏，你点啊？师傅，我就亲眼见佢用呢条手巾仔佢晕咗阿敏噶。 你讲咩话？师傅， 首先点解着成咁啊？你二三点喺阿敏度。 我帮佢冚住噶咋， 阿爸， 你个禽兽啊！ 我师傅，你听我讲啊，系大师兄想飞啊阿文，唔信你问下我朋友，佢都见到噶， 系真噶，方师傅，我头先匿喺衣柜度，咩都听到晒啊！ 你喺衣柜里边做咩？ 我喺衣柜度， 我都可以证明阿晶所讲嘅嘢完全实话，我可以发誓噶。 师傅，啲嘢咪你嘅。 师父，是误会嚟嘅啫。 我顾念你曾经救过我，我而家放你一马，从今以后同你断绝师徒关系，你唔好再踏入霍家一步，扯啊扯啊！ 情场失意就事业得意，呢间拳馆唔收我哋啦，都系第间啊嘛。只要我哋攞到冠军就有1000万，到时荒冇女人啊！阿强你都唔使做小偷咁低装啦。欢迎咩啊？就系买个 Benz 撞你又唔吉惨啊！ 喂，不如听日我哋打劫汇丰银行啊！ 打劫咁 cheap 嘅你都讲得出噶？我哋而家要脚踏实地、勤奋做人啊！你知道嘛？ 你讲嘢啊？ 系，点解忽然间佢讲啲咁正义嘅嘢嘅咧？如果杰杰都有啲感动啊！阿晶，我已经改邪归正啦，我已经充满晒正义啦！哎呀！ 你个死仆街，俾人屈咗喺我嚟出气， 守阵，冇资格讲嘢。呢啲咩嚟噶？啊！ 我点知系咩嚟噶？ 点解阿敏俾我嘅信会喺你度？点解我叫你交俾阿敏嘅信，你会撕烂咗噶？我当你系朋友，你呃我，我以后都唔想再见到你。阿 K 啊，走。 精啊，一于揾我四个大佬拜佢为师，佢哋嗰啲功夫啊，仲犀利啊！ 讲啊！ 自己人嚟嘅大佬， 入嚟啦！我哋倾紧单大镬嘢。 入嚟，大佬。 嗰边个嚟噶？ 佢系我广州嘅死党嚟噶，佢叫阿精啊。 哦，咁即系全部自己饮啦，大佬啊，继续讲啦。 我嘅计划系下叫汇丰银行。 阿精啊，今次我哋发达啦。 冇错啦，我同阿彪咧就夹过晒啲环境噶啦。到时你两个咧就喺门口嗰度把守，一个揸车，一个睇水。我同阿强咧就负责封锁晒前后门嘅保安，阿彪咧就挟持大堂嗰个经理。 谂得好， 咁边个攞钱啊？ 系喎，边个攞钱啊？ 喂，睇嚟我哋人手唔够，呢、這个计划要搁置咯。 诶，咁又唔使，我哋可以揾间细啲嘅分行去做世界嘅啫。等我谂下先，又不如恒生啦。 恒生都好大噶。 诶，跑埋你嗰间好细嘅咋，得一个阿叉喺度咋。到时咧唔单止有人手去攞钱啊，仲可以突一个人出嚟咧招呼大堂被挟持嘅顾客啫嘛。 谂得好，系啊，谂得好啊。喂，你有冇预备枪噶？嗰、那个阿叉我知啊，好大噶 枪，冇啊吓、啊。不过你咁够棵，我谂住你徒手同佢搏噶咋。 切，你有冇搞错啊？你自己唔搏，搵我搏，好难啊！ 喂喂喂喂，咁呢单嘢咪又要搁置？ 咁又唔使咁冇心机嘅。你惊风险大嘅，搵间冇咁劲噶啦。 边间？ 街口嗰间米铺。 唔得，嗰间米铺成日赊数俾我哋噶，点留得手啊？ 咁又系 哦。咁又唔得，咁又唔得。既然唔可以扬名四海嘅，不如学非洲大笨象咁，呢排静静死咗咪算数啦。 想出名都唔一定要打劫嘅。 吓、啊？ 点解你唔试下除晒衫裤喺尖沙咀跑个圈呢？包你听日见报。 系喎、啊，系个死人头，四条老嘢徐清光四围走，用咩冷伤风噶？ 靓仔，我觉得你好串喎、 啊。大佬，唔使咁劳气，我有好主意啊。 咩好主意啊？ 阿正哥好打得噶，佢只右手好劲抽噶。只要你哋肯收佢做徒弟，教翻佢两招，带佢打世界自由搏击大赛，到时攞到冠军咯，咪可以扬名四海咯，仲有10,000,000奖金添啊！ 喂，有得谂喎， 都系喎。我睇都唔好揾只我嚟搞咯啩。 哼，你只系睇小我哋啫。 哦，我唔系咁嘅意思，我只系觉得四位仲年轻，仲有大把前途啊！我老啦。你教我赚晒时间嘅啫， 穿我哋咯， 执佢。 红狗射鸟，老鼠换筋， 哎呀，唔会搞出人命啊嘛！ 你唔愿意做我哋徒弟系嘛？我偏要做你师傅， 吹啊！ 叫师傅咧， 仲唔叫声师傅？ 师傅， 正所谓一胆二力三功夫，而家咧就要训练下你嘅胆识。 嗯，冇错啦。点训 练法咧？ 嗱。将呢张纸怼入入边嗰个柜台，攞完之后走，唔好打开。 咪即系打劫？ 系训练。 有咩可以帮到你呢？啊！ 啊！快啲俾我 啊！我冇啊！ 有枪啊！话你听。 啊！咁我帮你问下隔篱个女仔有冇啊？ 把声啊你！ 哦 ，Jenny， 你有冇啊？ 黐线， 你唔好乱嚟啊！嗰个人有枪噶， 爽啲手啊！ 我都冇啊， 你都冇？ 你早几年嚟我都有嘅，而家冇啦。 你唔好讲笑啊！嗱，我赶时间啦，仲有出边好多朋友等紧我啊，仲有几间窗你知噶啦。 既然你咁需要，你去九号窗问嗰肥妹攞啦。我谂住银行得佢个友咋？ 得佢一个友？间咩银行嚟噶？有冇搞错啊？有啦啩？ 吓、 啊？有几间窗啊？有冇？ 有啊，有。 有啊，攞嚟啦，赶时间啊。 吓，咁赶？ 梗系啦，梗系啦。 你至少带人出去食餐饭，睇下戏先啊嘛。俾个零月时间人哋，有啲心理准备啊。 你癫咗，乱咁讲嘢，好嘥我时间，快啲。 你咪咁暴力啦，我会俾你噶，你放心啦。 你唔好得我讲啫，即刻攞俾我啦。 吓、啊，喺呢度点俾啊？ 你攞出嚟摆上台啦，点俾？ 啊，点摆上台啊？ 唔摆上台咧，上面掟出嚟啦，上面掟出嚟啊！ 掟出嚟！ 我嗰杆枪，快啲！ 哦哦， 我哋做咩啊？喂啊！ 你我一生之中见过最直接嘅男人， 吓、啊！ 你都知道人多唔方便呢，今晚十点钟。九龙塘地铁站见， 恭喜你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第一个打叫精操嘅人渣。 便宜莫贪。 胆识你就有啦，不过功夫你就仲未有。我哋嘅功夫咧系广求实际嘅，系我哋啊咁多年劈友经验之中得到翻嚟嘅。 呢种功夫系冇招式嘅，系靠你自己意会。记住要心狠手辣，除非唔出手，一出手就要打要害。下一，冇事啊嘛， 还可以。 鸡心，茶颈。 啱啊！ 一系唔出手，一出手就唔好当自己打搅，当自己要杀人，用尽全力。 喂，你碾死佢啦！ 喂，你咁碾法佢就嚟断气啦！ 阿正，你反咗眼啦，快啲叫白车啦！ 阿正喺搏击大赛里面，初初你一定要隐藏实力，唔可以俾人知道你右手嘅威力，所以你而家要当自己系一个普通人咁训练，将体能全面提高。我哋亦都会无时无刻残暴地袭击你，嚟锻炼你嘅反应。有都抵打噶啦，嗱你埋去打佢，攞多啲战斗嘅经验。 即系点打？ 立立打针。哇， 行街啫，唔使打系嘛？打！ 打！射！哎呀，射你！ 师傅， 你做咩？ 切磋武功啊！ 切磋用刀嘅咩？ 梗系啦，唔用刀点切点磋啊！ 你都几风趣啦、 啊！阿正，我哋嘅武馆已经正式注册咗啦，你估叫咩名咧？ 大龙峰啊！ 麻雀馆咧，叫做新精武门。 哇，厉害！ 300蚊，300蚊，世纪之前啊，唔买就笨啦，快啲买飞啊！ 我要一张200蚊酒钱， 冇新纸酒啊！买到奖啊！ 你睇下几多观众？ 买飞买飞！ 哇！入啦入啦入啦！哎呀喂！ 喂喂，老友，要一张飞啊？ 700啊！ 有冇搞错先？嗱，300，而家系700都有嘅。 你两岁啊？再问900。 哎，姑姐嚟添， 姑姐，你姑姐嚟卖1500啊？ 输咗在边啊？ 而家卖翻300啦喂，唔买啦！ 会场啦！今次大会咧系以单循环方式作淘汰赛，而为咗吸引世界各地嘅好手啊，大会奖金系高达1000万噶，睇嚟 定会有一番龙争虎斗，大家要争取出线，成为明天决赛的四强。 你心机打成千万噶， 为求目的不择手段。 喂，你听唔听得明佢哋讲乜嘢啊？ 我而家正式宣布赛事开始。 我做咩啊？佢 冇事吧？ 冇事，冇事，冇嘢啦吓。好，开始。 叫过你做师傅，我都会尊敬你。我而家就让你三招先。 嗯。 出招啦。 嗯。有咩你又唔还手入嚟打嘅？ 妹仔，开始。 第一招。 衰仔真系唔还手，仲有两招，我得唔好得唔打佢啦。 样已经衰啦，仲蠢成咁，真系武术界嘅耻辱。 新精有冇嘢啊？望四死啊！ 煲得顶啊！ 唔使咁心急嘅，佢迟都会明白嘅。俾心机打，攞埋个签埋佢。 我糖俾一半嘅咋？ 将军 ，OK， 你知错靓仔。放水， 我不嬲糖都系俾一半啦，唔识规矩嘅咧，揸住啊，几格噶。 林啦林啦， 输四啦， 银沙都要啊，唔好俾笑话。 啊，攞去养老啊。 歧视嚟噶， 听日再嚟啩。 我行到翻屋企啫嘛。 萧沙哥， 带翻佢。 一个人发咗咧，真系周身都唔痛嘅。 权哥，唔好玩啲细噶啦， 唔系咁险系嘛？以前同你上嚟叫鸡嗰条僆仔咧，而家打入四强啊，甚至亚军啊，都唔少嘢啦。 哦，咁熟啊，唔怕话俾你知啦。我呢排操到佢 fit 啦，佢 win 紧噶。 哇！如果冠军你又饱啦，五分奖你分到500万喎。 咩500万啊？佢啱落嚟香港嗰阵时啊，边个同佢改变形象啊？系我啊。边个将佢培育成才噶？又系我。边个第一次带佢叫鸡啊？都是我同佢5分奖，我哋200分奖，我占8，佢占2。 喂，大伯，过嚟咧就揾我麻烦嘅，你扮住试下啲顶定先啊，将来有啲着数啊。喂，财哥点啊？嗱，我成日揾你还钱咩？你揾唔到你啊？ 你又话有个老友就嚟有大把水俾你嘅。 是啊，他拿了冠军大把钱的了，将来 double 还给你啊。喂，介绍个老友给你认识先啊。哎，权哥，这位呢 就是苏格兰场特派驻港香港秘密警察第九中队飞虎队的大队长张权。 大炮权，你几时做了飞虎队队长啊？ 乜你识的嘛吓？ 大舅， 大舅，咁你做鸡的老婆咪即系佢细妹？ 你讲咩啊？ 我冇嫖过佢啊，咁你料点嫖啊？ 咩话？ 咁啊系我唔啱嘅，自己有系应该帮衬下嘛，下次一定帮衬，一定嫖你老婆，一定嫖翻次嘅。 咩话？ 其实做鸡嘅细妹都冇咩唔好啊，起码都系自力更生正当职业啊，系嘛？做鸡又点够做大耳窿个好啊，系嘛？做鸡又得鸡血咁多，你又捞到盆满钵满啊，所以大耳窿好过做鸡。 咁讲， 做鸡都啱噶。我男人咧系中意叫鸡噶嘛，所以叫鸡咧就是天公地道嘅事嘛，所以你老婆咧系应该做鸡，最好系一世做鸡添啊！嗱，佢为人群服务，替男人解决，分分钟可以攞贝尔金鸡奖。 今日决赛首场赛事，霍家拳馆的郑威已经胜出，跟住霍环师傅对刘晶师傅，边个胜出就会同郑威争夺呢个冠军的殊荣噶啦。 俾心机打赢埋两场点噶啦。 阿晶啊，佢1000万游紧埋嚟啦。 阿爸，你旧病发作啊，我去帮你攞药啊。 好快翻嚟。阿文。我只是想跟你讲清楚，那晚我其实什么都没做过，我只是叫潇洒交封信给你。 我不信，我只会相信阿爸，他讲的事不会错的，他不会冤枉你的。 为什么？ 哎呀！ 你是衣冠禽兽，死都不用可怜。阿敏，你出去先，要等我搞定。出去吧，我不会怨你的，出去吧。 阿爸呢？ 阿禽兽，系啊，我系想迷奸阿文，你吹咩？惨得个老嘢信我啊！ 佢而家一样咁欺我之地，霍师傅。 啊，鬼爷， 霍师傅，你冇事啊嘛？ 冇事， 冇事。边个里边？ 啲徒弟喺里边换紧衫。 哦，够钟噶啦，到你出赛噶。 哦， 快啲出啦！ 得得得。 打住咁多先，一阵等师傅擂台教训你。 阿爸，你去咗边度啊？揾极都揾你唔到嘅。 冇嘢。 你而家点样啊？ 冇咁辛苦啦。 啲药喺度啊，我去帮你斟水啊。 好啊。 去边咧？ 喂喂，去咗边啊？ 哎呀，流血！ 各位观众。呢场赛事嘅参赛者就系霍家拳馆嘅霍环， 阿爸，轮到你出场啦。 同埋新征满门嘅刘晶，听讲刘晶拜过霍环做师傅嘅，咁今次师徒大战究竟谁胜谁负呢？ 阿敏，件事我知你系俾人冤枉，我怪错咗你， 师傅。 不过我唔会让你嘅，想攞个1000万。就要全力以赴打赢我先。 只要师傅你明白，其他嘅嘢对于我嚟讲都唔紧要。 冇出息，冇钱点娶老婆啊？ 娶老婆， 我个女唔会跟你挨穷嘅。喐手啦， 知道。 快走 定要识攞点数。 多谢师傅。师傅你点啊？ 阿静，他都好，你赢咗。 我年青出啲男啊，好嘢好嘢，赢咗啦！ 弹弹跳，古嚟庄仲唔似咩样？ 好嘢，好嘢，我哋做到嘢。 霍师傅会唔会有事咧？ 冇事嘅， 休息下啦。 医生啊，我爸点啊？ 他打中气门，头先都黑咗啫，跟我签字啊！ 好啊，我跟你去啊！ 师傅点啊？医生话佢休克我。 喂，师傅，师傅你点啊？你放心，我实打到禽兽呕血嘅。 呢只禽兽想迷奸阿敏，其实系你。 师父你原谅我，我真的很喜欢阿敏的。 我霍环生病，最憎啲好色之徒，你一阵出去同啲评判讲自动弃权啦。 冇啊，师父， 唔好叫我师父。从今以后，各行各路。 冇啊，师父，你原谅我啦。我是你一手养大的，你给了次机会我了，师父。师父你不要哭。 喂哥，不要哭啊，放过你。 人又要， 一千万要我送俾人，死老嘢！以前就话俾佢冇管我，又话俾个女嫁我，你讲得话？ 你俾我入去啦！阿爸， 我入嚟啊！师傅，师傅， 阿爸， 阿敏，师傅俾刘星打死咗啦！ 阿爸，阿爸。 师父 阿静他是我 阿爸你怎么阿爸你怎么 师父我们和你报仇打死刘星 各位观众决赛开始了我们欢迎新精武门的刘星迎霍家拳馆的郑威， 咩啊？唔使惊佢噶。 我有个不幸消息宣布，刚才比赛完毕的霍环师傅已经因伤不幸去世。 唔关你事啦，师傅唔好心软啦，一于照打得噶啦，出去啦！ 啊，两位摆埋嚟啊！ 师傅起身，冇可能噶，全场 观众都可以做证，你仲杀人凶手，我冇心噶，我唔会放过你，阿敏亦都唔会放过你嘅。师傅， 喂，快啲嚟啊！快啲嚟啊！开始啦！ 师傅，师傅， 你都知对唔住师傅，留低条命喺度。 刘晶听到霍凡师傅去世，情绪低落，好似唔想打咁噃。 阿晶，你千祈唔好心软啊！ 如果唔系嗰一千万冻过水啊， 你唔想受嘅一千万就冇紧噶啦。 晶啊，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啦，怼冧佢啦！ 好啊，你喺度休息多几日啦。 哥对你同师傅唔住， 阿晶啊，你咁挨打，霍师傅都唔会翻生噶，去啦！ 扑街啊！神经唔食屎啊！ 你冚家铲，你再嘈我边度劈你啊！ 快兄弟，快劈佢哋啊！ 阿妈，你冇讲过啦！哎呀，你做咩闹人啊？你真的， 你睇下群情汹涌啊！你一定要赢噶，如果唔赢咧，唔掂噶。 全部都是大师兄做的， 那我就怪错了阿晶。 阿松，出发大师兄，看门就可以了，不用买票。星马泰省港澳游尖王打不死的无敌小神童， 打不死了。 不会， 系咁先，大佬冇货卖啦。 我一定要打死佢！ 咩话？ 正牌 你打， 我打你！ 你快呀！ 喂喂喂！快啲嚟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快翻台啊！ 嚟嚟嚟嚟嚟！嚟坐低坐低坐低！哎呀，你咁样打法你咪想自杀啦、啊！我由细凑到你大，含辛茹苦，公书教学，教你功夫，真系希望你有今日啫！你嘅师傅嘅死啊，唔关你事噶，系意外嚟嘅咋！你咪耿耿于怀啦！你咁样做法啊，我哋嘅希望就成泡影噶啦！我求下你啦！我求下你！ 霍师傅系我一生最敬重嘅人，我错手打死咗佢，系好应该接受佢徒弟嘅惩罚噶。四位，枉费咗你哋一番心血。 喂，有得捉噶啦，捉住啦！ 你细，出嚟啦，俾十几打啊！一要赢。 杀死师傅嘅，你吹咩？睇你嘅死样啊，得翻半条人命，你仲有灵魂拖咩？ 晒佢去嗰边啊！ 潇洒， 阿敏已经同我讲清楚，多谢你帮我写嗰封信。我以前咁冤枉你，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冇摆个心度。我喊，乖， 你仆街冤枉我。 谢谢啊，见大佬。 影相影相影相，攞住杯嚟， 攞住杯嚟，喂喂，打俾我揸啦， 揸啦。 潇洒哥啊，你唔好喊啦，好唔好？ 失礼人， 唔好喊啦。 我嘴肿成咁都唔得，潇洒。 唔系啊，你个嘴加成条肠粉咁，好靓好滑啊。 冇嘢啊，几好啊。 我咪睇落好过你嘅，一喊一忽。似糯米鸡咁， 嗱各位喺新天武门里边咧，我系最大，所以乜嘢都系我话事嘅。 哎呀，你当众咁讲啊，我算老几啊？ 你咪算老二咯。 哎呀，你咁劲我，打你啊！你唔好喐佢啊！你死啦！打你！打你！打你！哎呀！ 你做咩啊？睇下，你嘴做咩啊？吓，点啊？ 嘴啊！